就让过去随风远走，算了算了吧，真情已覆水难收，可有谁能冷却激情碰撞释放的热能？ Baby 再给我几秒钟，散了散了吧，曾经的爱不再停留，忘了忘了吧，那些为爱的承诺，可有谁能舍得改变心中许下的约定？ Sorry 爱让我们心痛，我试着忘记你，我试着忘记你的呼吸，假装爱已回天无力，欺骗自己说这是场游戏，我试着放弃你，我试着放弃那段回忆，虽然我从不曾后悔，但还是要后退，因为你是我不该有的结局。曾经的爱不再停留，忘了忘了吧，那些为爱的承诺，可有谁能舍得改变心中许下的约定？ Sorry 爱已让我们心痛，我试着忘记你，我试着忘记你的呼吸，假装爱已回天无力，欺骗自己说这是场游戏，我试着放弃你，我试着放弃那段回忆，虽然我从不曾后悔，但还是要后退，我试着忘记你，我试着忘记你的呼吸，假装爱已回天无力，欺骗自己说这是场游戏，我试着放弃你，我试着放弃那段回忆，虽然我从不曾后悔，但还是要后退。